主張初假就偏執人通，就話指六根中嘅煩惱。咁啊，如果你肯啊真實用功啊，所謂從觀行入雙子，入呢個暫成嘅雙子位，就係斷盡呢個三界嘅見思煩惱。咁就叫做指根初解啊，先得到呢個人空。嗱，咁呢個先得人空就即係先得我空。咁啊，眾生執定四大之我以為真啊，佢執定呢個妄想為我心。咁啊，因此妄執之故，就有呢個三界嘅生死。咁現在我哋將呢個六根嘅粗煩惱解除，我哋於呢個五音中啊，一一求我求人都不可得啊，所以咁啊，佢就先得人空，正阿羅漢，以共正悉之佛果，得到解除呢個三界嘅生死苦，個空性圓明嘅成法解脱，嗱咁啊，現成嘅行者。咁啊，正得呢个人空之时，咁佢就住响呢个人空之中啦。咁佢就唔再前进，唔肯入俗度众生，唔肯再发菩提心。所以虽然啊，佢此根初解先得人空，但系佢未曾得到法空啊，为呢个法空所持惑。咁佢雖然除咗呢個三界嘅粗惑，仲有呢個界外咧微細嘅煩惱未曾除，但係菩薩都證得唔同。佢雖然證空啊，而不住於空，所以佢不住三界之有，咁啊亦都不住呢個出世之空啊。咁啊，佢自己加功進行。唔單話證人空，亦證呢個法空。咁啊，呢個空理得到圓滿，住窮還遍啊，所以叫做空證就圓明。一證法解脱就由於用功之故，咁啊斷除出世嘅微細煩惱，不為呢個空理之所纏縛，咁啊叫做證法解脱。入呢个菩萨位，咁啊只系属于从空出假，咁啊超过二乘，佢能够入俗离生啊，广亲近供养诸佛，亦都广学一切法门。咁啊由于佢从空出假，咁啊做呢个离生嘅事业，以宏法治家务啊，咁就比啲呢个二乘人咧。是居出一层，所以就叫做空性圆明，就成法解脱啦。个法解脱与虚空不生，就法解脱之后，唔单话我空不生啊，法空亦都不生，连不生亦都不生。所谓不住空，不住有，亦不住空空啊，所以明白叫做虚空都不生。咁啊，道主心无住着，不境清净，入菩萨正位，咁啊，焚净诸佛嘅清净法身，所以话自明菩萨从三摩地啊，就得无生忍，只就系若大圣菩萨嘅修正，就唔系呢个小圣人嘅修正，佢得到正入呢个大圣圆觉初住位。正佛一生无量身，乃是大乘嘅修行，名为一个菩萨，从三摩地，即系正九灵炎王大定。所以向下云，佢话如今修正佛三摩提，又话如是修正佛三摩提，咁啊可见佛嘅三摩提啊。咁啊，即是系九灵炎王大定啊，咁啊，亦名佢就妙莲花大定啊，亦名个金刚王大定，亦名佢哋如幻大定。咁啊，菩萨依此大定修行， 他就得到进入这个无生人。那么始终的无生人呢，就不是那些小乘阿罗汉所证的无生人，就是大乘菩萨所证的无生法人，就是分证清净真如。那么到此地一心不动，万法自然，那么名为他的无生法人呢，属于原教的初智慧。咁啊，別教咧就初地而去，係奮正八身。咁啊，從此啊，眾心都流落殺婆夜海，漸漸斷盡四十二品無名。咁啊，因緣果滿，咁啊得成佛道。嗱，咁啊，以上咧大段經文就係從第四卷所謂如來正説啊，第一科。其实总是因心呢已经呢是讲完，咁啊下文呢就是别浅修正啦，即是怎样去修先至得正呢，就是依这个圆通本根而修，就可以得正这个圆通了果。咁啊但是呢以此经所谓六根六尘六即是十八界，再加呢个地水火风空根色七大，共成二十五法。咁啊，法法都系同性。当然咧，法法啊，你依之而修，咁啊，亦都可以咧得正圆通。但系由于阿难尊者，咁啊，佢多闻正常啊，所以法咧就必须显示呢个耳目为阿难。这个圆通本根，咁啊依此呢个耳门而修啊，咁啊就可以得到圆通个果实。咁啊唔单阿难如此啊，乃至到一切众生，尤其在娑婆世界嘅众生，咁啊六根中最猛利嘅，仲系呢个耳根。咁啊既然阿难系耳根最猛利。咁啊，娑婆世界嘅众生呢个耳根亦系最猛利，咁就唔单阿难于呢个六根中啊，别别选呢个耳门为圆通本根去修习，乃至娑婆世界嘅众生呢，咁啊亦都系于六根中啊，别别从呢个耳根为呢个圆通本根去修啊。咁啊，亦得正呢个圆通果。佢话阿难及诸大众门开示，为国圆通就得无疑惑。佢话一时嘅合掌顶礼相足以八十言。佢我等今日真心爪言，就快得无碍。虽复唔知一目茫然的言犹未达圆通之根，世尊系我背就飘零。即接就孤露，何心就何泪，如佛天人如失语而就不如慈母，他若复因此际会造成所得物言都还同本意啊，以利民都无有之别，都为谁大悲为我避言，直就而来最后开示，作事已矣，五体投地去藏机，弃佛明咒。此就是从第四卷所谓如来正说的第二科，名为叫做别浅修正。因为上科总是因心，就是属于未起半行之前，所谓先明法觉初心而决定义，就是依这个二种决定义之中呢，要以这个不生不灭为本修因啊，咁啊，然后先至可以得正呢个不生不灭嘅果个。咁啊，现在于呢个二种决定义之中，既然知得以不生不灭为本修因啊，咁啊就必定要真修实，咁啊然后先至相应啊。所以此一大波文义阿难。虽然知得这个真因地心，我们要以不生灭为本修因，但是由你知道这个下手修正， 所以佛已经呢亦都两次显示教柯南置于呢个六根中，选一个圆空根嚟到下手收集，但柯南仍然不知以何根而入道啊，所以话言犹未知就圆空本根，咁啊因此佛就即嚟文殊师利菩萨，咁啊拣选圆空，咁啊于呢六根之中单独选呢个耳门为阿难修呢个圆通本根啊，咁啊从此传语倒文机，反文禁文字声，正正无相道系圆通十二字啊。又话堪以教阿难及末劫沉沦，凡此根修系圆通超如者。所以始终通机所问，由佛呢为佢开示，所以此一大科嘅经文，名为叫做别显修证呢，这个主要嘅意思就系别别显示呢耳门啊，堪为阿难修证，所以叫做别显修证。咁又分为五科，现在初一科阿难。请问圆通就话阿难请佛开示修圆通的本根，咁佛在上前文啊已经有好多番开示，物都系总在耳目，可惜阿难未悟，所以因此再问法，咁佛呢咁啊亦都为佢再分析啊，咁啊亦都系主呢个耳目为佢修行嘅圆通本根。佛安及诸大众，咁蒙佛开示，嗱咁啊安啊，以及在座嘅大众，咁啊蒙佛上来咧种种嘅开示，佢就为国嘅圆通啊，为即是民为啊，国就即而系思维，咁啊上文佛就第三卷经文开示四科七大皆如来藏经。而令阿难得以开悟嘅，咁啊属于文慧。嗱，咁啊后来佛呢就开始以决定义，咁啊要佢呢以呢个不生不灭为本修因啊，为下手方便，咁啊熟练呢个思维啦。咁啊所谓圆通者呢，就系、是、文慧用思维啊两种都已经圆满通达。咁佢就为国嘅圆通，个得无嘅疑惑啊，同埋对于呢个六解一忘，书结论次嘅道理，已经咧就好明白呢个点样叫做六解啊，以一亦忘咧。咁啊，到此由于佛详细个开示之故，已经好明白，明白多啊，一啲怀疑都冇啦。咁啊，佢就得无疑惑。咁啊，一时不响，顶礼相足，第二百十二。咁啊，当时阿难呢，正在实啊，以上文开示已景之时，咁啊，佢合呢个手掌，然后咧顶礼十嘅相足，咁啊，然后先再开口同佛讲，此就属于经家叙疑啊，结集经典嘅人，就系叙述阿难，咁啊，再请佛开示啦。咁啊，之前咧对佛一种嘅恭敬，佢话我等今日就真心搞义，就快得无碍啊！只系属于术你所得嘅利益，话我阿难同埋呢个初心嘅大众，佢于此嘅法会，咁蒙佛开示，已经得到真心搞义明白，思怀兴安，咁啊无有障碍。不虽熟悟之，就一六望嘅，此就叙述啦，系领解。就话虽然悟知点样，就叫六解一望，书结论次啊，亦都知得点样，就叫解结因次第嘅道理。但系言犹未达，就圆通本身啦，此一句就述迷。咁啊，圆通。 就屬於火，咁啊進入解脱涅槃，係咪一心具足眾德啊？咁我哋叫佢做圓啦。咁乜能自在無礙？咁啊叫做通啦。咁乜叫做本根呢？就係、是、當人啊修呢個圓通本因地德，所依呢個根性，就名為叫做本根。嗱，咁啊佛就開示我阿難，咁啊從根入道，但係根就有六種目，所謂眼耳鼻舌身意。咁啊，既然有六根啦，咁啊現在我啊，究竟從邊一根啊下手咧？邊一根啊係為我阿難修呢個圓通本根咧？咁啊，我唔知啊。佢话言犹未发，就圆通本根。而十法呢，上文咧已经系说过，佢话以上不随动静。嗱，咁啊，你唔好随，唔好俾呢个动静啊所转。咁啊，即系依呢个耳根嘅文静而修啦。咁啊，文呢個耳根嘅文性啊，所對嘅就動靜陰精之層啊嘛。咁啊，現就話教你阿難啊，對於呢個動靜精層，你唔隨順啊，咁啊即係耳根反文自性啦。咁啊，教你從呢個耳根下手咯。嗱，咁啊，又在呢個第四卷最後所謂激中現上，咁啊陰精就有動靜，有生滅。但是文文音聲這個文聲呢是沒有動靜，是無生滅。那麼音聲有生滅屬於外境，那文文音聲這個文聲屬於自身，音聲響時文聲固然聽到，就是沒有音聲，好靜好靜，文聲亦都聽得清楚，那麼說明文聲是獨立，不因呢个阴性有啊，亦都不因呢个阴性无。咁啊，佛既然即中现呢个文性系常住啦，咁啊，当然亦都默默显示咧，你阿难及住呢个法会初心大众啊，咁就应该要从呢个耳门口。所以下文。咁啊，文殊师利菩萨奉法令转圆通，咁啊于呢个六根之中呢，亦都系转呢个耳门，教佢反文自性啊，传导文机，不随呢个精尘转。咁啊，现在阿难自己讲啊，佢话世尊，佢话我未知得咧，乜嘢叫做圆通本真。所以就無從下手去收集，所以我哋要請問佛啦。佢話世尊，佢話我輩就飄零啊，佢話我阿難，咁啊以及呢個大眾，並包括呢個末世嘅眾生啊，在呢個生死中流轉六道輪迴，好似乜呢？就好似一塊樹葉啊，咁啊隨風飄零一樣。佢話必至就孤老啊，呢一句就述明自己個苦惱，咁啊在呢個生死中，咁啊隨呢個業而漂流，咁啊叫做積劫以來咁樣漂流。咁啊，我哋既然積劫以來生死漂流，咁啊自來自往啊，名為叫做孤。我哋在呢个生死中流转，冇呢大波涅槃为我哋依止啊，所以叫做劳或者劫孤劳。个何心就何虑啊？遇佛天伦就话我哋响呢个生死中流转，都尚且来唔切啊！我就从来未曾啊有咁样嘅心思熟虑等佛出世啊！更加唔曾有咁嘅心思熟虑，遇佛出世啊，仲要同佛呢做兄弟添。佢话何心何虑啊？你遇佛呢个天伦，佢话如失与义，则不以慈母。 咁啊現在咧就好彩啦。咁啊現在我今生咧，咁啊有機遇，咁啊遇到佛出世，咁啊做佛嘅弟子。咁出家之前咧，咁亦都同佛咧係兄弟啊，咁啊係一件咧值得慶幸之事啦。好似乜咧？好似呢個質與義就質與慈母啊。咁啊呢個質所以呢個小孩子咁啊叫做母奶飲啦。咁啊如果母奶飲啦，咁啊幾日到底飲咧？咁啊命在旦夕。啊佢好彩喎！佢忽然之間咧，佢遇翻佢呢個慈悲嘅母親啊，咁啊再次俾呢個魚佢飲。咁啊，既然有魚飲啦，佢嘅身體健康就唔會發生問題，所以話身將亡都易復足啊，命將斷都易復全，極於不幸中之大幸。今日譬如一切眾生。所以從康劫來，咁啊不聞佛法，咁啊法身就危在旦夕啊！咁啊現今遇到佛陀，不聞佛法，咁啊亦都知得點樣去修行，咁就法身將亡，就易復全啦。運命將斷都易復作，屬於最幸運嘅事。咁啊若復因此就際會造成。就話若果因為此時呢個走靈緣大會啊，咁啊佛開示我呢個圓通本根，咁啊令我退而自修啊，日後呢個無上妙道就可以完成。佢話若復一時呢個際會啊，而得以咧成道啦，咁啊所得物言都還同本悟啊，就佛。開示呢個三德四藏嘅物言，咁啊由悟得呢個三德四藏，然後咧悟後而起修，由修而證啊，咁啊等所證咧，亦都係證自己嘅本有啊。佢話所得嘅物言，還同本悟所悟嘅所證嘅係悟自己本有，證自己本有。佢話執以未問就無有差別啦。若是雖然悟呢個如來藏經，咁啊好似乜咧？就好似呢個天王咁啊，賜俾我哋一間啊好華麗嘅大屋一樣。但係若是未得呢個圓通本根啊，就好似咧對於呢一間大嘅華屋咧。未得門入一樣，咁啊呢個華屋咧，等於未曾得到。咁就譬如啊，你雖然開悟，如果你不知呢個圓通本身，就無由修正啊，咁啊仍然啦唔得到真實受用啊，咁啊等於與未曾聞啦無有之別，咁啊説明。得到呢個圓通本根去修咧，係最為重要啊！若是我哋知得呢個圓通本根，又是可以修正，就解脱有期；若是不知呢個圓通根去修，咁就不能修正啊，就成道無望，等於咧係徒聞啊，就全無實益，都唔隨大悲。就為我避嫌，只是請佛開示。咁啊，三德四座，福慧義，就係為由修止，即係止觀中呢個止啊。我哋若是修止，得到呢個福莊嚴。咁啊，若是我哋修觀，就得到呢個慧莊嚴啊，就説明由呢個止觀力。可以消除烦恼，正得法身般若解脱个三德四藏正妙庄严，咁就名为佢就为我避嫌。意思即系话咧，咁啊，请问唔开示我呢个圆通本根，咁啊，从此修习有门，咁啊，正道就有希望。 和为其大悲，就为我悲言，不定就如来就最后开始啊，咁啊迟已经蒙实咧系多番开始，咁啊令自己实到开悟，咁啊例如第二卷十三遍字，第三卷咁啊用四波七法皆是如来藏要精进圆三谛理，咁啊因此就得到开悟啦。咁啊又知得，咁啊二种决定义之中，咁啊要以呢个不生灭为本修因，先至可以完成呢个不生灭嘅佛果。咁啊亦都知得啊，所谓六解一忘，所谓结之时有其次第啊。咁啊，凡六断之时咧，亦都有佢嘅次第。嗱，咁啊，如是嘅道理咧，已经实相文开示过啦。咁啊，等于话我阿难，咁啊，亦都了解啦。咁啊，如果现在佛啊，咁啊，再来一次大慈悲，咁啊，开示呢个圆通本根，即系于呢个六根之中，究竟于边一根啊，系下手方便？属于最圆最通咧，咁如果佛在此中咧，咁啊慈悲再开示出来，咁啊使到我阿难同埋呢个初心大众啊，并及呢个末世众生，咁啊知得六根中依边一根下手最圆系最通系最常，咁啊从此退而自修啊，咁就参学自得啦。咁以后咧就唔需要再劳烦佛啦，为我哋操心嚟到开示，咁啊佢哋成就如来，即系成就佛啦，系一个最后一次个开示啦。佢话作是以引体菩提去藏物机，就系话阿难，请佛开示嘅说话已经咧系完，咁啊因此就五体菩提，咁啊退归本座。咁啊，默机咧，咁啊，最初一次发动就名为叫做机啊。咁啊，佢最初发呢一念心咧，要有他心通嘅人先至知道。咁啊，冇他心通嘅人咧就唔知得，所以名为叫做默机。现在一念不生，听佛开示，名为叫做退藏默机。个契佛嘅名咒啊，咁啊阿难知得佛唔容易显示，所以希望佛咧，咁啊冥冥中啊来到教导，以共咧系指教。继以时世尊就普告众中诸大菩萨及诸漏尽大阿罗汉，佢话汝等菩萨及阿罗汉生我法中。就得成无学，及如今就问汝：最初发心五十不戒，谁为圆通？从何方便入三摩地？咁啊，此一段经文咧，就系别显修正嘅第二科，名为如来随顺正众，就系本师释迦牟尼佛随呢个大慈悲嘅询问啦，已经。正道正道嗰啲大菩萨同埋嗰啲阿罗汉啊，咁啊问佢哋咧，咁啊佢最初修行嗰阵时啊，咁啊于呢个十法之中，咁啊究竟咧边一法系最圆通？你以边一法去修行而进入呢个三摩地？咁啊由佢自己说出啦。咁啊，然后先至由文殊师利菩萨院，咁啊选到呢个语门啊，系最圆，系最通，系最常，咁啊先至为初心大众以及末世众生啊为下手嘅方便，咁就名为咧叫做啊如来随顺正众。嗱，咁啊文里边，咁啊佛所询问嘅咧。就是对象就是大菩萨和那些大阿罗汉，那么大菩萨就是出世的佛性，那么阿罗汉也都是出世间的圣人， 那么佛的意思，如果说之以虚，都不如正之以虚，那么正显门门都皆可入道，法法都能够证真，就是应相啊，就是十方如来的于十八界，一一修行都皆得圆满，无上菩提。但是下文佛出令文殊师利菩萨简选圆通，咁就系应上文啊，所谓但以下劣，就未能于中圆自在位。佢话故我宣扬，就令以但一门深入啦，入一无我，就比六之根一时清净，所以就要选择啦。咁啊，又应阿难上所说，就得蒙天王赐予华屋啊，同埋虽获大赞，就要因门入。啊，咁啊，呢间大厦有好多个门啦，咁啊，当然就要选一个啊，最直接，咁最容易入到呢个大堂，然后先至由嗰一个门入去啊。因为阿难已经唔得一切世间诸所有物。皆悉菩提妙明如心，咁由于呢个天王就系赐予华屋一样，咁啊唔知一切法即是如来作妙真如性，但系未曾知得呢个圆通本根啊，就只得咧呢间华夏大屋咧有好多个门，咁啊未曾咧知得啊，究竟从边一个门入系最直接？最快到呢个大厅，咁啊等于咧仍然在呢个屋外一样，所以就请佛开示呢个圆通本根啊，即如同求呢个天王为佢开呢个华屋之门，但系呢间屋就系好大啊，咁啊有几十个门，咁啊所以就要选啦。咁啊，选到一个门，你就依此一个门直入啦。咁啊，容易到达呢个大厅。咁啊，由于呢个法之中啊，就系有二十五种法，就话六根、六尘、六识同埋七大，一共有二十五法。但系二十五法法法都可以入道。咁啊，而得对阿难，对初心大众。对这个末法的众生啊，在这个二十五种法之中，那么究竟哪一法修行啊，为最容易入道，为这个圆通本根呢？所以就要选择为以时世间普告会中的诸大菩萨。那么以时就是当阿难，那么请佛开始之时，世间即是佛。个普告会中的诸大菩萨，嗱、这个灵言法会之中的大菩萨咧，就如同观音、普贤、药王、药上、弥勒、虚空藏等的大菩萨啦，因为佢有大智慧、有大德、有大慈悲、有大神通，能作大佛事，所以我尊称佢为大菩萨。不及之漏尽大阿罗汉。嗱，咁啊，若要话若呢个漏尽三界见思烦恼，咁啊，再得为三界受呢个生死，就系属于咯阿罗汉啦。咁啊，若呢个色门啊现生呢方面嚟讲啊，咁啊，而加咗一个大字，咁啊，大阿罗汉啦，就系若呢个本门嚟讲，即系若呢个根本呢方面嚟讲，就系说明。只等阿罗汉啊，已经咧系菩萨嘅境界，系不可思议啊！本门咧早已咧入呢个菩萨位，所以《法华经》里边讲个佛子所行道嘅善学方便故啊，不可得知知众闹小法地而位于大智，个是故诸菩萨就俗称文殊国，但系内地菩萨行啊。但外现是经文，咁啊说明此等咧，通通都系大阿罗汉啊，本门系不可思议，咁啊叫做大， 咁如果住於小火，不發大心，就唔稱為叫做大。若是話正小火而不住小火，學呢個菩薩嘅大行，求大菩提，所以我哋先稱佢為大阿羅漢。咁話與等菩薩就及阿羅漢，生我法中就係、此等菩薩同埋大阿羅漢。咁啊，生於本師釋迦牟尼佛個佛法之中啊，咁啊，人人都在佛座下聞法，係為佛嘅弟子。佢德性就無學，嗱無學咧就係通大小乘，阿羅漢釋之法就屬於小乘無學。咁啊，佛果菩提就係大乘無學啊。咁啊，菩薩咧就係佛性大乘無學。咁所以現在佛呢就係、問啦、此等嘅菩薩阿羅漢，咁你生在我呢個佛法之中，在我佛座下聽經聞法，咁人人呢就如法修行，所以得成呢個出世嘅無學位。佢話吾今問語啊，佛咧現今就話：我問你哋啲大菩薩，咁亦都問問啲大阿羅漢。他就最初发心，即是先先呢开这个圆顿解，咁啊悟一切法为心自性，咁啊从此发大心啊，名为佢就最初发心。嗱，咁啊此个发心有两种，第一呢就发心求了生死，去成佛道。嗱，咁啊第二就发心求道，精进用功，咁啊由呢个修行力断烦恼。开发自心啊，咁啊正同诸佛属于圆教嘅发心字。咁啊，现代所谓发心咧，就系单若文法开悟，咁啊在呢个名智慧中，咁啊教下嚟讲咧，就叫做开呢个圆顿解啊。若是在呢个中门下嚟讲咧，叫做大彻大悟啊，叫做明。心见定，嗰个五十八界就随为圆通，就系话于呢个十八界之中啊，咁啊边一界系最为圆通咧？十八界即系十八法啦，就系六根、六尘、以共啦，系六识啊。咁啊于呢个十八界之中，边一法系最为圆通嘅？嗱，咁啊若是话上根利智。咁啊，一悟就遍到佛地啊！好似六祖大师咁啊，佢闻《金刚经》，所谓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咁佢立时就开悟，就得以传授呢个祖位。咁啊，若是话顿根者，佢悟后就正好起行，因为开悟而同呢个开眼啊。嗱，咁啊修行就如同系登程，咁啊一个人学法，如果个开悟之后而修咧，就如同呢个开眼人啦，佢依呢个平直路去行，咁啊稳快坚程。咁啊若人咧未曾开悟，佢修啊就好似呢个盲人行路啊，点因为盲咗对眼。咁佢對呢個前路咧，根本就睇唔清楚。咁啊有班乜嘢佢就曲直掩移，佢都辨別唔清啊，咁就難免墮坑落池。咁啊，若是話你不知道呢個正邪而修，正與同邪都不分，咁啊屬於呢個邪修啦。咁啊，若是呢個人真正開悟啊，所謂大開圓解。咁啊，悟后而修咧，就如同呢个明眼人去行路啊。咁佢因为见得清楚，咁啊绝对就唔会走错啊。我哋就要做个真修。咁啊，从何方便？就入三摩地。呢个方便咧，就属于呢个行门。咁啊，现在你虽然开悟，咁啊悟得自己本有嘅状性啊。以佛呢是无智无智，但是由于无始时来烦恼深厚，那么必定要真实 修行，然后先至可以复遣烦恼。所以开悟之后呢，并不是代表你已经成佛，只不过开悟之后啊，你见理清楚啦，咁啊，悟后呢还要切切实实去修行，悟后而修先至叫做真修啊。开悟之后你再修行，然后先至可以断烦恼，得正果位啊，然后进一步咁啊入果位，起呢个妙用啊，嚟到广度众生。佢话从何方便？就入三摩地啊，咁啊三摩地咧就属于呢个禅定啊，咁啊译名咧叫做正定。我哋三无六合之中咧，咁啊禅定咧就响呢个中间，咁啊即系界定位，咁啊定就响中间，咁啊说明呢个禅定咧就系因界而生起嘅。嗱，我哋嘅心里面点可以生定呢？我哋欲想个心唔乱，你就要持戒。嗱，嗰啲戒律范围住我哋，呢样唔做得，那样啊唔做得，呢件事又唔犯得。好啦，咁我哋如果守戒清净咧，咁啊一切合法啦。所谓举心动念都系合法，冇呢个犯戒念，冇呢个散乱心念，咁我哋就因持戒而得到个心动咧。嗱，我哋嘅心如果唔定三念，又点可以发生智慧呢？我哋如果因时间而心定啊，我哋呢个自性嘅智慧就可以生出来。所以因定就发起啊。嗱，咁啊由界生定，因定发慧，所以名为佢嘅三无漏学。因此《圆觉经》里边讲，佢话无量清净慧啊，足皆同禅定生啊，咁啊其中就包括有持戒先至生定，咁啊生定之故啊，我哋清净嘅智慧亦都从此生起，所见修定咧系最为重要啊！《大智度论》呢边讲，佢话鱼小勾你都能得大鱼喎，佢话一个人钓鱼咧，你系少少一个鱼勾。少少个鱼嚟啊，即系嗰啲引嗰啲鱼嚟所食嗰啲嘢咧，虽然好少啫，但系佢可以钓到一条大鱼哦。我哋修定亦复如是啊，用功虽然系少少，但系能得到呢个大果啊，就因为我哋持戒咁啊心静啦，咁啊呢个心静就会发生智慧。咁啊，因为发生智慧啊，先至可以复断烦恼而证佛果菩提。可以禅定修行，系用少少嘅功力可以得到大果，如同一个钓鱼嘅人啊，用呢个少少嘅钩，以共鱼理就可以钓得一条大鱼啦。嗱，咁啊，以上咧就系发问诸大菩萨、大阿罗汉。所谓五十八界谁为圆通，从何方便入三摩地，咁向下咧就系二十五圣啦，就各层圆通，各个讲起自己呢个修定嘅境界，咁以边一种为最圆通，用边一种方便而进入呢个三摩地。咁讲到此处，时间已到，向下问长，扶衣明恩。